资讯。 张佳宁发球，球打得好，他打得好，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。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。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，但是连输了三场，回到了解放前。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。 刘翔，现在位置，刘翔赢了。 周末赛场。 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这里体坛有不同。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，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.5 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，欢迎梁老师。 听众朋友好。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。爱乒才会营聚焦足球方面，世预赛12强赛，国足0-3完败澳大利亚，下周二国足将会迎战日本队。赛场直通车，我们来看看篮球方面，男篮亚预赛抽签结果公布，中国男篮跟日本、澳大利亚还有中国台北同组。体坛真人秀来关注郎平官宣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。其他方面如果有时间，我们会带您看看东京残奥会和全运会的最新消息。好，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您可以跟我们互动，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，留下您的观点。好，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。 爱拼才会赢。 咱们先跟梁老师看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。那么北京时间9月3号世预赛12强赛国足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呢，上半场吴磊射门击中边网，对方的马比尔还有博伊尔是破门，一边再战的杜克补射再入一球，全场比赛战罢，中国队以0-3可以说是完败于澳大利亚队。那么从赛后的这个技术统计来看呢，国足全场比赛7脚射门0射正，控球率只有38.7%，而澳大利亚方面呢是有24脚射门9脚射中，并且打进了3个球。那么国足仅有的2脚射门来自吴磊和埃克森。那么吴磊面对对方的后卫啊，显然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。那么央视点评说呢，上半场张稀哲还有吴曦的存在感不是太强，金敬道在防守端表现的比较多，吴兴涵呢也更多的被牵扯回来做协防，因此吴磊和埃克森的在锋线拿球困难也是比较大的。那么梁老师怎么看呢这场球？ 我特别注意到你刚才说了啊，完败，你这有各种说法啊，0-3吧，你肯定是，你说他完败、脆败、惨败，反正是输了，是吧？咱们球迷原来想象的，或者说，媒体给我们的那个信息，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啊，就是澳大利亚队呢，现在这个是人骑马不骑的，是吧？ 是。 那个真就是所谓的这个在国内联赛的。澳超联赛的没怎么去啊，这回去的，因为他打前面预赛的时候，小组赛的时候是国内那波人，这次来的呢都是四面八方，在欧洲踢球的，当然都不是，我上次还在哪儿我说我不是，五大联赛的那种高级别的比赛啊， 在这儿说的， 对，就是在这儿，有的时候是二级联赛的，对吧？ 是， 什么荷超啊，什么什么，就这种挪超啊，什么什么，这种联赛，这个级别土超啊，这个级别就二级联赛的，甚至或者英超里的，不是英甲的，是吧？这个这好像是没那么可怕啊，但是我上次说了，这个他们在那些队呢，即使不能成为主力，但也是角色球员。这个角色球员就说明了他们就是人高马大，对吧？他们那天比赛也反映出了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不准确的信息，就是我们能跟对手有一拼啊。 是， 但是怎么说呢？这个比赛反正就是已经输了。你刚才我说了脆败、完败、惨败，但是输了，输了呢？这个现在我觉得国内的这个舆论反而倒是没有那么强烈，因为当然一个是刚刚。第一场比赛，再一个可能也是中国队打这些比赛啊，就是从我们八几年开始打这个世界杯，当然有人说五几年就开始参加这世界杯的预选赛，反正我们就唯一的一次出现2002年，对吧？剩下我们就都没有获得过出线权，所以呢大家可能见怪不怪啊，就是这个习以为常了，所以对他们这个输球呢没有那么反应，没有那么激烈， 没错， 反而倒是有些鼓励。不过当然也有人这个鼓励的方法呢，是不说你看这个日本都输球了啊，这个越南跟啊沙特扛了53分钟啊，还1-0领先呢。 是， 我觉得这个就想多了， 这话可不能可不能这么想、 嗯、 是吧，因为日本虽然是这个四次亚洲杯的冠军得主，三次世界杯决赛阶段进入第二，就是小组出线，那进入前十六的、 嗯、 那我老说进入世界杯前十六，那是世界，那是什么什么队伍，那就是世界强队之一了，对吧， 是 他都输给阿曼了，现在这组乱了，不是我们想象的说、 嗯、 原来咱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，我觉得啊可能啊可能就是其实姿态也摆得很低、 嗯、 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我可能拼不过， 是 我拼不过，那我就能赚一分就赚一分，我赚不到我就算拿小组第三我也可以去争取那个附加赛那个名额， 是 因为跟那边小组第三打一个这个争一个出线名额，不是出线了就是争那个参加附加赛的名额，那我还有机会啊， 对有 戏，对不对、 嗯、 啊有希望，我就是小组第三也行，但是现在日本队这一输球，哎呦这组乱了，对吧、 嗯、 阿曼现在人家三分，对吧，人家排在小组第二， 是 所以我们有人说阿曼算什么，原来我们算计的是我输这俩队，沙特队呢我跟你旗鼓相当，你现在已经江河日下， 嗯， 我跟你有一掐，所以就是我应该有胜机，两场哪怕是两场平局啊，或者是一胜一平，我也能占上风，那阿曼和越南那意思我就吃定你了、 嗯、 你现在一看 不是那么回事， 不是那么回事，所以我们、 嗯、 他们说这个高估了自己哈，那我们可以媒体可以高估，但是错就错在怎么你能低估澳大利亚队呢、 就是、 对吧， 嗯 啊、那你如果低估了澳大利亚队，你现在回头看看你还敢不敢低估阿曼队，你别看这个阿曼队我们曾经输给过阿曼队，就是亚洲就中国足球啊，我们你数一数你可能都想不到的，我们曾经输过泰国是吧，1-5那次、 嗯、 觉得哎呦怎么现在连泰国队输了，在这之前我们80年代我们输给过新加坡，我们输给过也门，我们输给过阿曼，我们这些队都输过，所以不是说我们就那、啊、当然了连日本队都输阿曼了， 嗯对，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是要重新盘算了，就是除了日本韩国不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你占不到大便宜以外，我觉得这个组现在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相互绞杀的一个局面，因为日本队现在背负着压力，下一场肯定星期二对吧， 嗯 要跟你玩命， 全力以赴，对、 全力以赴，但是见到阿曼你原来有的那份自信，由于他战胜了日本队他的自信上来了，你那份自信可能此消彼长，可能会有所减弱。 嗯， 哎呦我的妈哎，你突然觉得，就是咱们原来算计的越南啊，越南这是因为红牌罚下一个， 是 对吧？对方获得了点球的机会， 嗯， 所以1-0领先，他被对手最后刀回来了，就是十人应战，你最后1-3输了。但是他跟你打的时候，他可是11个人呢，那你到底这个组谁是鱼腩？ 嗯 啊，说就是随便就都赢了，这么一看，人家是不是觉得跟中国队分在一组，人家还觉得很幸运哦？ 那可不吗？ 越南队还想拿那第三呢， 嗯， 阿曼队还想拿那第三，那沙特队也想拿那第三，四个队争一个第三， 更难， 更难，对吧？ 嗯、 当然，我说如果你战术对头啊、你这个高度重视这个。足球比赛就是偶然性增很大，那也可能你在星期二这场比赛中你拿下日本，当然你要拿下日本、 嗯、 又会使得这个组的形势或者自己的这个形势会发生变化了，所以现在我觉得不是回过头来去总结跟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摔了一个大跟头啊，就出师不利，刚出门邦机就给出门就摔大跟大马趴， 开场黑， 开场黑。但是呢，问题就在于我们没工夫去总结，现在只能拍拍身上的土，接着赶路啊、 嗯， 还得上路呢。那么不错啊，这个组现在这么一看都是硬骨头， 是 啊，骨头都是硬骨头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怎么个啃法？哎，从解哪儿下嘴，老话说， 嗯， 哎，这是需要教练组现在去考虑的问题了。咱们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咱们在旁边支招， 支不出什么招来。哎呦，换我看好多媒体又开始觉得自己明白， 对， 上那个。上那个，哎呦，那俩不能，俩外援为什么不能用啊？ 嗯、 不是俩外援， 摆着呀， 俩规划，俩规划的那个啊，是吧？ 嗯、 俩规划的阿兰啊， 洛国富 啊，阿洛啊、 嗯， 阿兰阿洛啊，这俩 坐冷板凳 啊，坐冷板凳，这，后来是不是有人说，我那天还跟王毅聊呢，我说这上四个一下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？上四个规划， 嗯、 然后王毅哥说。那你怎么好意思把他们都给规划了呢？你既然好意思规划，你就应该好意思用。 对，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关于这几剩下的骨头怎么个啃法啊，从哪下嘴，这是他们的事儿啊。实用方法，哎，是咱们说了不算，咱说了，即使说了，人家也听不见，也不听咱的， 对， 就是媒体的瞎聊，对吧？现在我给了一个方针呢、啊，我给他们下了指示了，承认差距，正视现实啊，调整策略，端正态度，认准目标，坚定信念，再鼓勇气，众志成城，继续前行。 嗯，您这指导思想比较好哈。 就是给他们得提醒，因为不是，因为你看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团队的凝聚力是很重要，不能因为这一场输球我们就突然就觉得我们哎呀就泄气了，对吧？ 对， 人家那个穆伊曾经在咱们中超还打过呢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穆伊 是， 人家就说过，我们队就合练了两天半，就两天吧，就算就合练了两天，那是，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呢，是有凝聚力的，哎，人家说到这个凝聚力， 嗯， 对吧？就是团队精神，人特意提到这个团队精神， 没错， 说我们合练的时间只有两天，但是我们的团队精神的形成可不是就几天的事儿。你看，就是人家自始至终，保这个在这个状态中，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，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关头吧。其实因为出师不利嘛，那你就后面又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。阿曼赢日本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我们，无论怎样吧，就是刚才我说，你得拍拍身上土，赶紧往前去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心不能散，脚不能软啊，这个。魂儿不能丢，这个团队精神还要有，对吧？全队还得众志成城吧、 嗯。 刚才我说了，是吧？ 是。 这个关键是下，别再去想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了，是吧？刚才你说的那些技术统计啊什么的，忘了它啊。至于什么轻敌不轻敌，你甭管了，都是硬骨头，你就全力以赴的准备每一场比赛，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个对手，对吧？ 嗯。 关键现在就是下一段路怎么走啊？这个。不是不能再摔跟头了，可以再摔，因为你拿小组第三嘛，你这不是 还能再摔一次？ 就是还能再摔，但是你不能在同样的路段再摔了， 是 对吧？你可以再摔跟头，不能在一个阴沟里这个老翻船不行，对吧？ 换个河， 换个河摔，对吧？所以甭管怎么磕磕绊绊、踉踉跄跄，哎，即使千疮百孔，您也得匍匐前行。对吧？绝不能中途这个退任。上次不是说我说了吗？这个中国足球叫什么？年死年老说的屡战屡屡败屡战，对吧？我们中国足球屡败屡战，那现在正是时候你要屡败屡战了，对吧？ 嗯、 啊，屡战屡败，那屡败还得屡战，顺势而为吧。 是 有可能就能乘势而上。 没错，嗯 嗯， 那么下一场比赛哈，刚才说到了北京时间9月7号下周二晚上11点。 可是怎么也有说还是2点，我不知道啊，这准确时间 啊、 因为那天转播的时候，我听央视的人说，是，对吧？ 嗯，对， 嗯嗯 嗯，是目前公布的是9月7号下周二晚上11点哈、啊，是面对日本队啊、 嗯， 这场比赛就看看铁家军怎么踢了。 嗯，李铁怎么办啊？ 嗯、还挺难的现在。 对，其实挺难的。嗯， 赛场直通车， 赛场直通车，我们来聚焦篮球方面的消息。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预赛的抽签仪式本周进行。那么在亚太区的抽签中呢，中国男篮最终跟澳大利亚、日本、中国台北同组。2023年男篮世界杯将会在日本、菲律宾还有印尼举办，16支亚太球队将会争夺6个世界杯名额，4个小组的前三名，共12支球队将会进入最后第二轮的 E 组和 F 组，再最终决出6个名额。那么日本队呢，作为东道主国家之一呢，他已经是自动晋级正赛。 那么国际篮联随后也是更新了比赛的赛程，中国男篮的具体比赛日期是今年的11月25号主场对阵日本，11月28号客场对阵日本，明年2月25号客场对阵澳大利亚，2月28号是客场对阵中国台北，6月30号主场对阵澳大利亚，还有是7月3号主场对阵中国台北。 这个比赛呢，大家也都我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了哈。 嗯， 中国是这个叫什么？好在他是小组前三名是吧？能进入到这个下一阶段 是。 那么即使我们拿第三，为什么说我们要拿第三？看到了在东京奥运会上，这个全伙都在此的日本队啊和美国队啊，和这个比较靠前的这些队伍的比赛。也就输个十几分对吧？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东道主，所以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比赛当中，他不会全力以赴。 没错， 对吧？就是在 NBA 打球的，在国外打球的这些队员不一定能回来，甚至可能说就不回来。 嗯， 那如果他们这些人不回来的时候，那中国队肯定是有胜机的，对吧？ 是。 但是澳大利亚队即使他是用现有国内的球员，你无论如何你是赢不了他的啊。 嗯。 他在 NBA 的那些人要回来，你当然因为人家是奥运会能拿牌的，人家世界排在前三位的， 是 你中国男篮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赢人家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果澳大利亚现在归到了这个最终，几个队能进世界杯啊？ 16支争夺6个世界杯的名额。 哦，角逐6个名额。 对。 不会吧。不会亚洲区的6个名额吧。 然后4个小组的前三名共12支球队将会进入最后第二轮的 EF 组，再最终决出6个名额。 决出6个名额。 嗯、 然后6个名额去世界杯、是吧，亚洲地区有因为把澳大利亚排过来6个名额，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 是。 但是亚洲杯冠军我们现在肯定就是多年称霸亚洲这不太可能了。 因为这个组总共就4个队嘛，是吧？中国台北， 对对对， 咱们是应该能赢的啊。 对对对。 那么 CBA 方面，9月1号 ，CBA 官方公布了2021-2022赛季 CBA 联赛国内球员注册情况。截至8月31号下午5点，20家俱乐部共注册国内球员391人，合同期内球员共计196人，续约球员呢是共计89人，新签约自行培养球员呢有36人，其中转出了5人，新签约的选秀球员是有29人，包括新签约转会的有18人，那么自由球员认领共计27人，独家签约权受让的是有1人啊，就是王哲林。那么9月1号晚上呢，林书豪在接受视频连线的时候也透露呢，自己的这个核酸检测已经转为阴性了啊，本周会出院。那么林书豪也表示呢，如果能够再次站上 CBA 赛场，也将比第一次有更深的意义。 关键的问题是到现在啊 一点消息没有， 一点消息没有，而且。我上星期还说呢哈， 是， 我还真的等着这一周会有一点点这个风啊，会放出来，到现在一点风都没有，就是说荒信儿，我一直在等荒信儿，哪怕有一点点意向的透露，比如说有人可能说有戏啊，这个外援恢复外援有戏，或者你另一种说法说没戏啊，就是不能让外援来了， 对， 就是你怎么着你也得透露点是吧？ 是 没有，封得非常的严格啊，非常的严密。我的天哪， 不敢说了，可能是。 谁都不敢说了，可能篮协也给有关部门，有关方面吧，下来就是别说啊。 对， 而且关键是他们自己可能也还没有确定，因为他可能要根据全国的疫情，因为现在经常会发生这种。偶发性的局部的疫情， 是 吧？现在真的在中国，我们的抗疫的经验，你想大规模的爆发，像扬州这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人为的疏忽，或者一个叫什么一马勺坏了一锅啊。但是这种成面积的大面积的不太可能。但是你恰恰你选定了某一城市，对吧？你说选择了 A， 你放弃了 B。结果 A 它突然局部爆发了，这地方成高风险地区了，或者中风险地区了，你怎么弄？结果你没选 B， 人 B 呢，他是什么事都没有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，这个某种程度上说做这个抉择也挺难的。 对，就是你敢不敢让观众进哈？ 对， 你不让观众进的话，你这外援来不来？ 不让观众进是上一个赛季啊， 对， 就是前半段 有外援啊， 有外援也没什么观众，后边才让部分观众进。 是， 但是你没观众就没观众，但你要是没外援， 它的这个竞争力，它的这个可视性，是吧？它的观赏性，紧张也好，刺激也好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吧。 我们看看下周有没有消息哈。 这还再等黄信儿， 再等一周， 再等一周。 体坛真人秀。 本周的体坛真人秀啊，咱们来关注关注郎平。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已经离任。她表示呢，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。那么郎平也是回顾了自己这两年来的心路历程，并且说东京奥运会对她来说确实是留下了遗憾。那么郎平官宣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呢，女排队员们也是在微博上纷纷发文感谢郎导。郎平表示呢，在卸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给母亲扫墓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感谢哈郎平指导一直以来的这个付出和努力，也祝福郎指导在退休之后未来一切顺利啊。 对，大部分的这个媒体和包括自媒体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但是好像很多人在纷纷质疑中国排协啊、也就是排管中心怎么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，是吧？排管中心好像没有正式发文说， 对，没有发 说对郎指导这接受了郎指导的这个辞职，对他所过去八年所做的努力、所付出的努力、所带来的成绩、带来的辉煌表示感谢，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表达。但是有怎么说是篮协的官网上，排协的官网上有一篇文章，是张然写的。我 没错， 因为这个张然啊，就我知道的这个张然，好像他说的是江苏的张然，对吧？ 对， 这是一位老前辈啊，这是一位老前辈，张然指导，这个从年龄、从资格应该在袁伟民以上，袁指导都已经八十出头了，这个张然应该在 91岁了 啊，91岁了、嗯，对，张然指导，应该91了是吧？ 91了。 你查了这条消息了？ 对对对， 这篇文章了啊。 是， 这个原来我在一线做采访的时候，还是采访过他，也知道啊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87、8岁哦，91了啊、这么大岁数了，然后他来发表了一些观点，是吧？我没看这篇文章， 是， 但是有一点就是，反正起码我现在我这个年龄，我绝不会去。用我的所谓的经验去教育啊，指导我的后辈们，说你应该像我这样，因为什么？我离开这个一线了，我就落伍了，对吧？你就不能再跟人说，嘿，我当年怎么辉煌？别说，你那是叫辉煌也好，人家认为还是教训呢，你觉得是经验，人家认为是教训。所以呢，张然指导离开一线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我觉得。排协在这个时候转发他的这么一篇文章，是不是合适？ 他在官网上发表了这篇文章， 在官网上发表了这篇文章，我觉得也挺微妙。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都应该宽容大度， 是 感谢郎指导所做的过去所做的一切，无论他做运动员的铁郎到三连冠的时候，包括退役之后杀回来，我觉得。都要感谢吧，向郎指导致敬。 郎指导也很不容易哈。 对， 好，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。了解热点新闻，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。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。下周日下午2:12，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再见。